第72集，谢谢爸爸。上午开完会，许少卿去医院看了他爸。既然昨天打电话说到了这事儿，他不去不合适。老爹还行，没什么事儿。红姐告诉许少卿缘由。 嗨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那老爷子总和老朋友老同事的聚餐，喝酒来着，还贼兴奋，根本劝不住，是该有他遭的劫。 老爹先是对自己的事儿打进马虎眼，然后毫无悬念地问起了吹长笛乐团姑娘的事儿。许少卿平静地敷衍了一会儿，就想撤了。 爸，我下午公司还有事。 哎，公司那些事儿你已经很好了，你还想挣多少啊？啊，你自己又花不完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还有什么比成家更重要的呢？还有半年多的时间，别再晃晃悠悠的了，抓紧点啊，别忘了你答应好的。 啊，那我走了吧。 许少卿在门外靠了很久，他克制地看看自己的手指甲，然后放下手，坐电梯下了楼。看看时间，正是中午。他突然想，也许小朵正在透析。他说一周三次，那概率还是很大的。既然自己是金主爸爸，关注一下债务人的动态也无可厚非。于是他又上了三楼。在一排透析室玻璃前慢慢走过，寻找债务孩子的小身影，果然在。随便一看，正好就遇上。这种巧合让他心情很好，而且小孩看起来状态也还不错。周小云不在，但小朵旁边有另一个小朋友，两人聊得很开心，交头接耳的，小声笑得很兴奋。许少卿犹豫着，看完了是不是就该走了。他犹豫的时候，安小朵正好抬头瞄见了他，一愣，马上灿烂地笑了，招手让他进去。许少卿看了眼他旁边的小女孩，又想到周小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打算还是不要进去的好，于是就转身离开了。许少卿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听见后面有一阵轻盈的脚步声，于是他回头看，看见是那个在小朵旁边的小女孩。 叔叔，是小朵的爸爸吧？ 许少卿感觉太突然，以至于后脖子的凉气一下子就渗出来了。 果然不能相信小孩的保密能力，连同学都知道了的话。 小女孩看见他突变的表情，赶紧摆手。 没有没有，他没说出去，就我知道，因为我俩是铁磁，我不一样，我没关系，我俩之间没有秘密，您放心。我俩的事儿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哎，小朵妈妈去照顾病人了，您快跟我进去吧。 许少卿就这么被不认识的小女孩给拉进透析室里去了。他看见两个小孩对上眼神后，竟然相视一笑。许少卿觉得这俩孩子有阴谋。旁边的病人和上次差不多，有人在睡觉，有人在玩手机，仍然还是有想聊天的家属。对他的关注仅维持了不到半分钟，看到他拒人千里的神色就又转回去了。许少卿不动声色地坐在透析床旁边的椅子上。 叔叔，我叫张子涵，我跟小朵是最好的朋友。 全国孩子怎么都叫子涵？你怎么没上学去？ 学校早放寒假了呀。都快过年了，叔叔。你怎么当人家爸爸的？就算不会当爸爸，小时候也该上过学嘛。 怎么这么跟大人说话？现在的孩子真没礼貌。 许少卿脸皮一阵抽搐，很想揍孩子，但他忍住，转头看了眼小朵。小朵的脸变得有点红了起来，很踌躇似的。 爸爸。 那个事执行了吗？已经开始了吗？ 嗯，这几次拿药和透析都是刷的那个卡。真的非常感谢爸爸。 我查了一下，透析算是门诊特殊疾病的吧。也就是说 报销比例很大，为什么你看病还需要那么多钱呢？ 哦，那个啊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有的东西是报销的，有的不是。比如很多外文的药，并发症用的那些吧。恶化以后，哦，就是我去年九月开学之前做了一个手术，我每天都要吃很多药，确实要用很多钱的。 许少卿坐直了一点，看着小朵，凝神听着。 去年九月份， 那次就用了很多钱，我爸爸他只能把…… 哎，你别说那些了，快点说正事。你透析就要结束了，别浪费时间，快点说呀。 小朵的神色明显在变得沉重难过，所以张子涵有点生这个叔叔的气，瞪了许少卿一眼。被张子涵打断了想听的重点，许少卿比他更加生气，回瞪了他一眼。 小屁孩，你知道什么叫正事吗？ 真的有啊，叔叔。哎呀，小朵你快说呀。 就是您下午有事吗，爸爸？ 有。 您有开车吗？ 没有。 叔叔身上这身衣服很板正考究，一看就不像是打车来的人，一定是自己开车来的。 爸爸戴着个很好看的手表，可是问他下午是不是有事的时候，他却看都没看一眼呢。 这两个推理十分脆弱，但跟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掰扯逻辑也是自取灭亡。在小朵做好了透析，穿好了衣服之后，两个人就手拉手紧随着许少卿坐电梯下了一层，来到停车场。 不行，小孩子不能上陌生人的车，也太没有安全意识了吧，不能让你们产生这种侥幸心理。想去哪儿以后让你们爸妈带你们去，我走了，再见。 可是他们都要上班呢。 就是 我跟你俩又不熟，真不怕我把你俩拐了卖掉啊？ 我不相信别人，但我相信你爸爸。 而张子涵掏出手机对着车前前后后的拍照，尤其是车牌部分，还有许少卿的正脸照。 我已经把叔叔的车和样子发给我妈妈了，行了吧，我一直拿着手机，叔叔你要是偏航我就报警，行了吧。叔叔，今天很特殊的，叔叔，小朵一直想去但是都没机会，拜托了叔叔。您没来的时候我们都放弃了，但是您来了，您就是我们的希望，怎么能让我们再失望啊。小朵可是说您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了。 爸爸， 这次算例外，以后绝对不可以上不熟悉的人的车，你们两个小混，哼！而且三点之前必须赶回来，我之后有事。 你知道了，叔叔。 知道了。 两个人欣喜地敷衍着，就快速爬上了后座。许少卿也上了车，小朵把车窗按下去，把下巴搭在车门上，开心地说了一声 谢谢爸爸。 许少卿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其实在自然光下小朵真的很憔悴，但是现在的他是发自真心的在高兴的。 车窗不能开，危险。 许师傅把汽车驶离了医院。江前从停车场旁边的一个过道里走出来，手里抱着饭盒。他一抬头就看见那辆熟悉的汽车，他想走过去打个招呼，可突然听到那四个娇声娇气的字就被雷劈在地上，愕然不动了。等他再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赶紧小跑到一棵大树后，找好角度从开着的后车窗往里看，可他只能看见一个毛茸茸的勾花毛帽子，却看不见小朋友的脸。他壮着胆子再近一点，可以看到副驾驶没人，而许少卿回头跟孩子说了句什么，车窗就关上了，然后汽车开走了。